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剧之本，继续有我 Winky、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的。 又是我。 阿初上集呢，我哋就请咗阿六姑何敏文啦，就上嚟同我哋讲撒拉。 都话 Lucretia 咯。 Lucretia， 我觉得六姑亲切啲。 系啊。 咁我哋上次咧就话好想听你哋激烈咁样去拗啦，我又觉得唔够激烈，因为未拍台啊。咁所以咧，今日 即刻拍。有冇效果先？ 冇，唔够啊，唔系激烈嘅拍台。咁今日咧，我哋继续请阿 Lucretia 上嚟，就同我哋讲一个上次佢介绍我哋睇嘅《义海雄风》嘅呢一个剧本啊 ，Feel Good Man。六姑你好， 你好， 六姑我哋又见面啦。咁呢个剧本咧就系你 其实上次提过嘅， 系 咁样。 但系因为上次你提嘅时候就我未睇过啦。咁啊 ，Winky 都应该系未睇过啊嘛。 我到依 家都未睇过。你作为节目主持，你真系你揾幅墙冚埋佢啦。 我觉得要作为一个未睇过，跟住去听你哋拗咧，会更加精彩啊！ 自己观众嘅立场 系你自弱啲， 我可以无知啲去问啊嘛。吓，即系点啊？ 好啊，帮到件事啊，你唔该晒你。 咁啊，今次就系讲呢个《I Feel Good Man》啦。你哋以前就话都试过拗过呢个剧本，有咩好拗？ 我唔系拗，因为嗰阵时我都未睇，点 好想睇你拗，所以。 但系嗰阵时，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倾撒那爱，咁跟住阿 Lucretia 就提起呢一个戏，就系因为佢有某一啲特点系似嘅，咁就系主要系讨论嗰个所谓主角嘅问题。咁所以我哋咧今集点样到最后咧，都一定会围绕住个主角嘅问题，都会有一啲嘅讨论噶啦。即系我希望我哋会拍台啦。 但系咧，其实嗱，即系我就算我冇睇呢个戏啦，但我大概都知道呢个 系有。Tom Cruise 嘅， 系啊 ，Tom Cruise 啦，咁 好后生，同埋嗰阵时 好靓 仔嘅， 系啦。 咁但系即系嗱，依家成日讲好多法庭戏啦，好多呢啲即系其实本身佢哋已经好有嘢拗啦，自己个 conflict 一定系存在啦。咁有冇通常咧系个主控官啦，定系即系佢哋会唔会本身已经有一个人嘅主动性大啲咧？即系一个角色，即 系冇得咁讲噶，我觉得。 即系都系睇翻个， 因为我记得咧曾经试过有，我唔记得嗰套戏叫咩名，可能 Lucretia 会记得。有一套戏咧，就系讲嗰啲律师咧，原来去到一个地步咧，佢哋打单官司最重要嘅一个工作系咩咧？就系拣陪审员。 拣陪审员 系啊，因为 陪审团有得拣嘅 咩？其实系咁样嘅，因为就算系香港都系咁样嘅，就系咧，你譬如一间大案啦，一个大陪审员，即系我唔知道叫九个，好似九个系最大嘅啦，香港我当九个咁样啦，九个陪审员咧，其实就系咧，佢会征召一扎人做陪审员啦，然之后嗰扎人会上 court， 咁上 court 之后咧，就有啲人就话我唔得，我唔舒服，唔可以做，即系咁样。咪最近早排咪有单案就系好多陪审员就系话系啦，真系唔得，或者我嗰日我一定要我，因为我个朋友结婚，我一定要做兄弟。即系譬如咁，乜嘢理由都有嘅。咁嗰啲人就有啲人咧，就系因为嗰啲理由咧，就个官话你唔使做陪审员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嗰啲理由就可能我而家我手指唔舒服啊咁。咁你梗唔得啦咁。咁跟住就可能继续要做陪审员啦，同埋要双方嘅律师，即系其实系双方啊。都要同意嗰個人可以做陪審員。 哦，係嘅咩？原來有呢樣嘢㗎。 其實咧，即係個律師會見到，譬如佢覺得你好似太感性喎， 係啦， 對佢呢單可能強姦案係不利嘅，咁佢可以篩走你。 係 reject。 係啊，可以唔接受你。 係啦。哇，咁揀到幾時先揀得啱啊？可以 揀到兩個律師都同意， 係咯，仲要兩個律師都同意。 係啊，係啊，咁而我記得我睇過套戲，我真係唔記得叫咩名啊 ，Lucretia， 我記得我同你提過呢套戲 但我應該都唔記得。 我希望我揾到啊， 係 啊，我希望我揾到啊，就係講兩邊嘅律師點樣揀嗰啲陪審員，然之後令到佢可以操控到嗰個咁樣嘅。我記得有一場係好勁， 不過好似佢係有兩個名額咁樣嘅，有一個名額可以篩，即係可以唔要咁樣嘅，好似都係兩邊都有一個名額。 我唔記得， 我以為全名額啫。 好似我唔知係即係有規定你， 我諗佢可以全部否決曬嘅。 咁我哋下次我諗我哋應該直頭揾個律師上嚟 啊，係 咁幾好喎。我哋即係下次如果我哋講某啲主題， 請翻嗰個專業意見， 又揾一個專業意見上嚟，應該會幾得意啊。 講金雞 啊！我想， 好啊！下次試試，下次試試 我要做好多 research 喎、啊，咁 梗啦，即刻就去做 research 啦。但系 anyway， 今日我哋系讲法庭戏啊嘛，系咪？咁我哋讲翻法庭戏啦。我谂系讲法庭戏咧，除咗嗱，之前我哋撒下爱就冇乜真系喺法庭场面啦。大家有冇啲真系好记得嘅法庭场面嘅戏？ 四个女仔三个疤，最近嘅。 我真系冇乜点睇啊，好少睇电视啊，而家。Lucretia 咧有冇睇啊？ 我都系即系有阵时立下，都好难去讲。 四个女仔三个疤，我最深刻咧题外话嘅呢啲，就系郑子诚啊，佢喺第一集定头嗰一两集嘅，佢话咦，点解成日都做辩方啊？我唔记得啦。佢话唉，我唔想做反派嘛，你估我好中意做反派？阿郑子诚讲纯粹题外话，最深刻呢一样嘢。 而家电视剧多咗啲咁嘢， 系 即系将啲其实好布莱希特嘅嘢咧，咁、 啊、 样摄咗落去突然间。 我最近都有一句。对吧？哇！你估我姓赖噶？ 即系啲编剧开始中意揾呢啲位嚟玩，即系嗰阵时张艺聪嘅一个就系赵永桥老公咧，即系即废柴嘅， 剑幕打我 嗰啲咧，即系你见到啲编剧啊，同啲演员就好开心啊！你啲玩得， 喂，就我讲翻先。其实本身法庭戏佢已经咁有 conflict 啦嘛， 唔系我谂系游戏规则。我哋講過好多次啊嘛，但係因為法庭本身個遊戲規則好鮮明啊， 係 咁你 within 一個遊戲規則玩咧，我哋好清楚知道啲遊戲點樣玩法、點樣打法嗰啲掣肘喺邊度啊，咁同埋咧又係呢啲嘢好 universal 嘅，即係咧，譬如我哋一講殭屍，哦就會有糯米噶啦，就會有符噶啦，就係、是、我哋清楚咗某一個特定嘅遊戲規則啊嘛，咁所以嗰啲戲咪容易處理咯，亦都咁。但係譬如我哋今次要講呢個《二海雄風》呢個戲咧，其實入邊咧亦都有一個特別。地方就係、是、呢個唔係一個平時嘅法庭嚟噶，呢、這個其實應該係一個叫做軍事法庭啦，係 嘛？美國嘅軍事 美國嘅軍事法庭，即係佢入邊有某一啲嘅特定嘅規矩咧，喺個戲入邊，哦，原來係咁樣噶，即係譬如個戲臨尾咧，就係、是、講到一個好 critical 嘅位咧，就係、是、佢要一個好高。軍階的一個長官嚟舉證咧，然之後咧佢要指證呢個軍官做某一樣嘢咧，喂、哎，原來佢咁樣指控呢個軍官，如果到最後唔成立嘅話，佢呢個指控會有問題嘅， 佢 自己會 係啦，個法官會反俾人告。 咁呢個就好得意，就係、是、佢建立咗一個呢、這個戲入邊嗰個遊戲規則啊嘛。所以點解第一就係回應翻阿 Winky 頭先講嗰個問題，就係話呢啲咁樣嘅法庭戲咧，其實第一樣嘢好睇就係嗰個遊戲規則，而且多數都係 life or death， 即係。生死有關嘅，咁喺一個咁樣嘅遊戲規則入面咧，本身嗰個 conflict 就係固之然係大啦，即係唔係下下都係審一單，即係小額錢債爭人哋五蚊嗰啲啊嘛，係咪？獲即係你呢啲咁嘅法庭戲都係唔係呢個終身監禁就嗰個要槍斃 㗎啦嘛？即係牽涉啲謀殺案啊，即係有人死啊，通常都係。 所以本身佢嗰個 stake 即係個注碼係大啊，咁所以就。變咗嗰個 conflict 就係呢個咁嘅衝突一定大，我哋就變咗就更加有劇力啦、 嗯。 所以就變咗已經係咁樣咯，同埋本身嗰個衝突已經係夠力嘅話咧，其實我哋好想知道呢個咁樣嘅衝突點樣解決啊？即係我哋之前又有一個又係講法庭案嘅，我哋已經唔記得咗揾鬼打官司 啊，係啊， 就係因為又係生死攸關啊嘛。喂，因為我哋作為企喺某一方面啊，因為我哋一定會跟住個主角嗰條線去睇，我哋知道我原來係一定係無辜嘅，或者我係企喺公義嗰邊嘅。 係， 咁你攞住呢個位咧，我哋会好戥佢唔抵，我哋好容易投入啊！ 哦，系， 因为嗰个外在个框架令到我哋好容易投入，就系、是、嗰个游戏规则嘅问题咧。我哋投入咗之后咧，我哋就好想知道，哎呀，我系好人嚟嘅，因为我哋睇系咁啊，我系好人嚟嘅，点解我要受个咁样嘅刑罚啊？然之后我。同嗰個主角一齊去 go through 呢樣嘢，一齊去經歷呢樣嘢，跟住咧我哋就會投入，然之後我哋會追啦。咁呢個已經成為咗戲劇一個最好最好嘅一個基調咯，一個基本去做一個戲咯。 嗯，好啊，嗱，我而家講個法庭戲咁刺激，但係點都唔講劇情住喎。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俾時間大家睇下呢一套《二海雄風》啦。 我俾啲時間你睇下先啦， 好快啊，等等啊，轉頭翻我哋即刻講下《二海雄風》呢個故事。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劇之本啦。我哋今日讲嘅剧本咧就阿 Phil Goodman 啦。我哋香港咧就。 二海雄風啦，不過我哋要講下其他譯名啦。台灣咧就係軍官與魔鬼， 哇！ 哇！喺中國咧就係好人寥寥啊，寥寥可數嘅寥寥啊 ，feel good 名物知，佢唔一些好人已經好叻噶啦，我覺得。好啦，咁我哋又讲翻个戏啦。咁啊，初边同我哋介绍下导演编剧啊。 哦，导演咧就系呢个叫 Rob Reiner 啊，洛雷纳啊，帮到手啦，系咪？咁啊，跟住咧个编剧咧就系叫做 Aaron Sorkin 阿伦索金啊。 哦， 啊，掂晒啦，食晒啦，系咪？ 咁呢套系一套92年嘅戏啦，即系到依家已经系22年嘅历史啦。 哇！ 咁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剧情，等我了解下个戏先啦。你边位讲啊？ 冇错，你嚟啊！呢啲 点解系我讲啫？我想听你讲。 你讲故事， 你讲故事。 你哋成日都系用呢样嘢做藉口，跟住就逼我讲。 靓仔又好人， 你悭啲啦， 人品又好， 你节约啲啦。 好啦，嚟啦，今日好人寥寥嘅剧情啦。 好啦，个戏一开始呢就係喺呢一个古巴嘅一个美国嘅海军基地，即係应该係同古巴真係打緊仗嗰啲啦，就算唔係打緊仗都係僵持啦咁样。咁呢个军营入面呢就发生咗一件事，就係有两个士兵呢半夜就走入去，应该係另外一个士兵个房间入面呢，就用嗰啲牛皮胶纸呢就扎住嗰啲手脚啦，同埋攞块布呢塞咗入佢个口度呢，就用另外一块胶纸就封住个口。咁就事件就好似完咗啦，點知原來俾人封住個口嗰個士兵就死咗。咁當然就上頭啦，我唔知佢係內務部又好，叫做軍事法庭又好，真係好緊張啦，就係無啦啦有一個士兵咁樣死咗。之後呢就原本呢呢個戲入面呢就係第一個好主要嘅角色出現啦，就係由呢個迪美摩亞飾演嘅呢個 Joanne Galloway， 就係 祖安 叫阿Joe啦，方便好多啦，係咪？阿Joe啦，佢就知道一單咁嘅嘢，然之後就話：喂，一定要查啦，同埋呢單嘢好明顯啦，係有一啲黑幕喺入面嘅。嗰個所謂嘅黑幕係咩呢？就係應該呢係一啲佢哋嘅內部嘅睇法啊、懲處啊、內部懲處，就係唔係依照佢哋嘅軍法嘅。即係你如果正常軍法嘅話，有人做錯嘢咁咪可能上法庭啦，或者係俾人革職又好乜都好啦。但係呢個就應該係佢哋啲內部嘅軍法，唔係軍法啦，內部嘅。 即係行私刑咁樣啦。 係啦，行私刑啦。所以佢就見到一單咁嘅嘢，然之後咧佢就同上司講：我想查你單案，我有信心。咁但係人哋就覺得對佢冇乜特別信心啦。咁就話：喂，我哋揾翻我哋平時入邊執法處嗰啲揾啲律師就幫佢搞啦。咁啊得啦，我哋揾一個。咁佢哋就真係揾到一個律師咧。佢哋覺得適合去打呢單官司啦，就係因為呢個律師咧好犀利嘅，上任都只係九個月啫嘛，就係處理咗44單案。咁咧喺個戲入邊咧就係由呢個 Tom Cruise Tom 告老師飾演，就係即係一場戲就已經表現咗佢有幾勁啦，就係佢喺度打緊棒球啊，人哋對方嗰個律師走嚟就係：喂，點解你傾唔傾架單嘢？佢繼續喺度打棒球，然之後咧三兩個手腳就已經話嗱，而家就一係咁，一係就咁，咁點啊？咁樣到咗三兩手腳真係俾佢已經係傾成咗單官司，連上法庭都唔使。打就已经完咗件事，即係可以见到佢係真係好有智慧嘅一个人嚟嘅。但係同时呢就係佢而家咁样受命呢单案呢，就亦都因为佢呢可能係因为佢太有智慧啦，即係太个醒啦处理呢啲嘢。然之后就三两个手脚就敷衍了事。咁呢个迪美摩亚就睇唔过眼啦，就要插手呢件事，就过嚟话我都要参与呢一个咁样嘅 investigation 嗰个调查啦。然之后呢就一起去咗古巴嗰个军营度啊，又睇下嗰个案发现场啊，亦都同嗰啲高官就交涉，亦都咧問啲好尖锐嘅問題啊，對住一個高官，由呢個 Jack Nicholson。即雷高顺饰演嗰个高官咧，亦都系好尖锐咁问佢一啲问题。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慢慢咧就开始发现咧，就有啲 QK 啊，卒之就真系揾咗嗰两个，就系所谓嘅疑犯啦，就出嚟啦。因为系佢哋两个就走去捉住呢一个死者，然之后就用牛皮胶纸绑佢，然之后到最后佢真系死咗。而到最后呢个死者系点样死咧？系中毒死嘅。咁所以就令到呢件事呢就更加係有一个咦奇怪嘅地方，点解佢无啦啦中毒死呢？咁样咁就佢哋就一路开始查啦，而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呢两个疑犯呢到最后呢就讲出嚟，就係话佢哋只不过係按照上级嘅命令去執行嘅啫。咁但係呢呢个上级嘅命令呢就係叫佢哋去用私刑㗎嘛，但係上级嘅命令係用私刑，咁佢執行定唔執行好呢？咁佢哋就話，由於佢哋係一啲喺前線準備打仗嘅士兵，上級嘅命令呢就係唔理點都係一定要執行嘅，所以佢哋就執行咗囉。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只係遵照上級嘅命令，所以佢哋唔係謀殺啦，因為佢哋俾人告嘅係有三條罪嘛，最主要第一條就係謀殺啦，第二條就應該係嗰啲叫 即係意圖謀殺定係串謀咁樣，我唔肯定啦，兩條罪啦。第三條罪就係作為一個軍人行為不檢啊，即係作為一個軍人你唔應該做一樣咁嘢，咁就告佢三條罪啊。咁好明顯就係而家呢兩個咁樣嘅疑犯咧，講出嚟就係、是、喂，我只係服從上級嘅命令，我唔應該有罪嘅喎。咁輾轉佢哋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決定要打呢單官司。但係其實 Tom Cruise 咧一路都係喂。即係唔係幾想打，同埋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因為對家嗰個律師咧，其實又識嘅。咁對家律師就 friend 嚟噶嘛，就話俾佢聽，其實如果佢嗱認罪嘅話，不如就唔殺算啦，咁就半年就出得翻嚟噶啦，咁就好地地嘅。咁但係咧就翻到去咧，因為呢兩個疑犯咧，其實就喂佢哋死人都唔肯認罪啦。而對家開出嚟呢一個盤口，其實係咩咧？就係話佢而家認罪就係叫誤殺啦。但係如果佢哋唔認罪嘅話，仲要搞到啲上司嘅話咧，喂你可以好大件事喎。再加埋。因为当中牵涉有私刑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实政府就唔想将件事再搞大啊，所以就变咗就一个咁嘅情况。咁汤个老师亦都有责任，就翻去就系同佢哋讲：我而家劝你两个，不如你哋都系认唔杀啦咁样。但系到最后咧，呢两个疑犯其中一个啦，佢话我冇可能认唔杀，因为佢真系觉得自己冇做错，而佢只系服从上级嘅命令，唔可以因为咁而认一条咁嘅罪。到最后呢一个汤个老师亦都系喺一个真系两难嘅情况之下啦，究竟喂？认罪定唔认罪好先？你认罪就而家就输就输半年，但系如果唔认罪输嘅话咧，就可能系输一世嘅，即系终身监禁嚟，咁就好大件事啦。咁到最后喺挣扎之下，佢到最后都喺法庭上面就代表佢嘅当事人咧，就系话唔认罪，咁就真系开始打啦。但系个问题就开始出现啦，因为佢哋而家变咗嘅要举证咧，要举证好多喺记录上系唔存在嘅嘢。乜嘢系记录上唔存在呢？因为喺佢哋嘅所谓嘅惯例入面啊，所有佢哋嘅书本啊、教科书啊，点都好，喂，冇人会记录点样執行私刑噶嘛？即系呢样嘢系冇人会认、冇人会提、冇人会讲、冇人知嘅嘢嚟噶嘛？而家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话哦系上级嘅一个指令、啊，咁点样举证呢？而当中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军官咧，马金森啊 ，Mackinson 呢个咁嘅宗教咧，佢就系、是。啱啱就係咧 Jack Nicholson 下面嘅啫，即係第二把交椅噶啦。但係咧就係、是、去到佢哋開始查呢單案嘅時候咧，突然間呢個宗教咧消失咗，完全人間蒸發，完全揾唔到。咁冇理由會咁樣噶嘛。咁、但係佢哋亦都因為咁咧，湯格老師佢哋就懷疑就係、是，咦呢、這個人應該係關鍵人物咧。嗱臨揾到呢個人咧就幫到手。點知好彩咧就係、是、做到最後咧呢、這個人咧真係自己出現，佢無啦啦突然間有一日自己出現，就係、是、話喂其實件事係咁樣嘅，就將個情況講俾呢個湯格老師聽。咁但係咧佢自己都覺得喂我唔可以出庭啊，出庭都係麻煩，因為佢又係要舉證一個高官啊嘛，官階高嘅人。但係喺個戲入邊當然都有 set up 一樣嘢，就係好緊要，就係佢同呢個高官都有少少牙齒印啦，就係、是、因為佢一路都唔係幾妥呢個高官嘅，而呢個高官亦都真係做錯咗一啲嘢啊嘛，只不過係佢而家用佢嘅。 当日其实佢系建议调走嗰个士兵嘅， 冇错啊。 咁但系就系佢个上司上级啦，就系要佢留喺度， 系啦，要接受呢一个咁样嘅训练，因为佢作为一个士兵系唔可以俾佢咁样走嘅，所以就呢个 Jack Nicholson 就系下命令就系要行私刑。即系唔可以话佢行私刑，佢原本个目的就系话要教好佢啊嘛，但系个方法就系用咗行私刑呢个方法啦。所以呢个咁嘅 Mackinson 咧，亦都系到最后就系话，喂，我都要行出嚟讲一句说话，虽然都唔知道帮到啲乜嘢，可能根本就帮唔到件事嘅，但系佢就讲话，其实当日佢就系咁情况，其实系真系 Jack Nicholson 系落咗个咁嘅命令嘅，因为佢在场噶嘛。而家就嚟到咁嘅情况啦，但系好不幸地，呢一个咁有力嘅证人嘅出现，同时咧，竟然到最后佢系点样咧？系吞枪自杀。就冇咗嘅呢一个咁样嘅证人 冇咗。上庭之前， 上庭之前就竟然系咁样吞枪自杀，而且咧下面咧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呢个 Kendrick 啊，另外一个中尉咧，呢、这个中尉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当日就系受呢个 Jack Nicholson 嘅指示啦，走去同嗰两个就系而家嘅被告讲就系、是、你而家去做一样咁嘅嘢啦。但系呢个人到上庭嘅时候咧，就系讲话冇件咁嘅事，即系而家系。官方呢啲高官咧，全部就话冇一件咁嘅事，而中间最有力嗰个指控嗰个证人咧就自杀死咗。咁所以呢单案嚟到呢个位咧，系完全即系唔可以话胶着，系紧局输硬咁滞嘅，系冇任何嘢可以打。而到最后唯一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可以叫 Jack Nicholson 嚟到个庭上面，佢自己认嘅话，咁咪有得打咯。但唔会发生噶嘛呢样嘢，咁所以大家都系打定输数嚟打呢单案，而到最后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头先都提过，就系呢单案其中一样最麻烦嘅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叫 Jack Nicholson 嚟上庭，嚟到上庭，你指控佢话佢做嗰样咁嘅嘢，而 而到最後是打不入的話呢，那就大件事了。 嗯， 这个律师呢，即是 Tom Cruise 饰演的这个律师呢，就会反被人告，就是他诬蔑一个这样的高官。这样的话呢，就他自己都要无啦啦受刑。 前途尽毁啊。 是啊，真的前途尽毁。他就会没有官阶啦，自己。因为他本身都其实有官阶的嘛，他又是一个律师啦。那就律师又不用做，官阶又没埋。那他就有一个很大的 risk。即係呢個係成個係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 佢自己嘅係 係啦，佢自己一個 conflict， 因為佢而家唔係淨係幫人嚟打啦嘛，佢自己都牽涉在內啦嘛，因為佢可以全身而退就係、是、我唔好搞呢件事啦，告佢唔入噶咁，但係竟然到最後就係佢真係傳召呢個高官上庭，咁就喺庭上面同佢對質啦。咁啊，呢個咁嘅高官 Jack Nicholson 飾演嘅，當然都唔係閃女啦，係咪？即係嚟到當然都係好好口才啦，都係好有道理啦，所有嘢講啦好清楚啦。佢就係話，第一就係、是、之前我已經叫咗人要調走佢噶啦，嗱，而家有曬記錄噶嘛，係有記錄話要調走佢噶，點解要調走佢？喂，佢留喺度好危險噶，可能其他人會對佢不利噶嘛，所以一定要調走佢噶，啱唔啱？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呢、這個 Tom Cruise 咧就臨尾就係靈機一觸，就係佢臨最後一場官司之前嗰晚啊，就望到自己個衣櫃咧，佢就醒起佢當日去案發現場時見到嗰個死者嗰個衣櫃就冇執過噶啲衫，咁佢就將呢幾樣嘢開始拉埋一齊嘅時候，到最後就喺庭上面就係同呢一個高官對質啦，就係、是、話哦，你話你已經一早安排過去走噶啦嘛，咁就翻查曬所有啲電話記錄。同埋咧就係、是、舉證咗呢兩樣嘢，就係第一，如果佢係一路都咁想，佢寫咗十幾封信話想調走，點解佢明知道自己將要俾人調走，佢冇同過任何人講？啊，高官，你今日嚟呢度上庭之前，你都打嗰幾個電話同人哋聯絡，去邊度食飯，揾邊個嚟接你機啦，係咪？佢竟然一個電話都冇打過出去，咁奇怪。第二就係、是、佢明知道第二朝六點佢搭飛機走，我哋去過現場睇過。佢啲衫完全冇執過喎，你帶咗幾多衫嚟話，你都帶多一兩套衫嚟替換啦，係咪？佢乜都冇 pack 喎，咁樣。咁當然呢個 Jack Nicholson 亦都好醒目咁樣同佢講話，我點知啊？人哋嗰個習慣嚟嘛，可能佢鍾意天光瞓醒佢先至執嘢呢，佢你唔俾人哋冇朋友㗎，佢唔打電話咪唔打電話囉，唔得㗎咁樣。咁又的而且確呢啲係唔足以舉證。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係原來佢已經知道俾人調走，到最後咧最關鍵嘅位咧就係呢個 Tom Cruise 呢個角色咧，就係揾到一個好有力嘅一點啊，就係話啊你猛咁話，你已經攞命令，冇任何人可以對佢動任何嘅手腳，唔可以濫用私刑，因為所有人都係咁講啊嘛，係啊上司攞命令㗎啦，冇人可以掂佢㗎啦，係嗰兩個疑犯咧，佢哋自己濫用私刑啊，唔關我哋事㗎，冇人叫佢哋做㗎，咁但係既然而家你又落咗個命令，就係冇人可以掂佢一條頭髮，咁佢點解又會有危險咧？咁點解你又話你又要調走佢咧？ 我唔明嗰个疑点系咩？ 其实咧，佢系质疑紧佢嘅权威啊，呢个上教。而呢个上教，佢喺佢营地里面咧，佢系最威噶嘛，最话晒事噶嘛。咁其实佢每次一俾人咁样质疑佢呢个权威咧，佢咧就会开始发，即系就会嬲噶啦。咁 Tom Cruise 其實咧，佢就係睇中咗佢呢一個性格上面嘅呢個問題咧，就係佢要令到佢發嬲，因為其實對佢嚟講，佢落一個行私人嘅命令係一啲都冇錯嘅，對個上教嚟講。但係而家佢為咗唔想惹上官非，因為而家搞死咗人咧，被逼要講大話，要話我自己冇。其實對佢嚟講已經係一個好難嘅事嚟，因為佢根本覺得自己冇做錯。咁所以如果佢可以令到佢發嬲喺個庭上面，而係焗住佢係會自己認。根本就係我落嘅，咁有咩問題啊？即係依一個出到嚟咧，咁咪佢自己講出嚟咯，係。咁其實呢個就係 Tom Cruise 用一個伎倆啦， 就係咁樣之下，佢講咗呢句咁嘅嘢咧，就成個局面就扭轉曬啦。因為 佢 講嗰句咧，佢自己認咗、 啊。 我哋一路以為係 Mission Impossible，Tom Cruise 嘅 Mission Impossible 又再出現啦，就係喺呢度，就係以為冇可能叫個高官走出嚟自己認，到最後佢就喺庭上面逼到佢認呢樣嘢，而佢咧就係 take 咗個 risk， 就係佢自己有可能會俾人反告嘅，如果佢搞唔掂。到最后佢就真係咁样搞掂咗单案，而到最后呢呢两个疑犯嘅士兵呢亦都系冇俾人哋告到谋杀嘅，咁就系无罪释放，但系到最后呢两个咁嘅士兵呢就系有一条罪系入咗嘅，就系话佢哋呢作为即系应该系话佢哋作为一个军人佢哋行为不检。咁到最後嗰兩個士兵就話：有冇搞錯啊？其中一個啊，就係話有冇搞錯？點解我仲要俾人告呢樣？我只不過係執行上級嘅命令啫嘛。而另外一個咧，佢就話唔係啊，我哋係應該有罪嘅。到最後佢講嘅説話就係話：我哋嘅職責係為咗啲冇辦法為自己戰鬥嘅人，我哋應該為佢而戰鬥。 而到最後佢哋冇做呢樣嘢，即係佢作為一 個 係就係包括死咗嗰個人啊，最主要就係呢樣嘢，因為佢哋當時做嘅的而且確就係一樣嘢，佢哋綁起咗一個人，令到佢冇辦法同佢哋對抗，而到最後佢哋係咁樣令到佢死咗。而呢樣嘢佢作為一個軍人，佢認為係 misconduct，就係行為不檢啦，就係佢有一個作為一個軍人唔道德嘅一個行為，而到最後佢承受呢樣嘢，而兩個人都認為，即係到最後雖然嗰個一開始話我覺得我冇罪喎，有咩理由有罪？佢聽完呢句説話之後都發現自己。冇辦法，呢個係我哋罪有應得。到最後佢哋就承受呢樣嘢，佢哋就俾人隔個職，然之後就有罪，然之後個戲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戲劇就有佢，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劇之本啦。我哋今日讲紧嘅劇本咧就系《义海雄风》啦。而今日除咗有我同阿 Troy 度咧，仲有何敏文嘅 Lucretia 喺度嘅。咁你头先咧就讲咗个劇情啦，但其实我有啲嘢都唔系好明嘅。 系。 佢哋咪有啲即係對佢有私刑啊，但係其實佢本身有冇衰啲咩咧？即係嗰個阿 San Diego 啊，即係個死者。 佢係因為咧佢自己啊跑得唔快，其實後嚟咧就發現佢係因為其實身體可能有啲毛病嘅， 係個心臟有病。 係啦，咁但係就當時就唔知道，咁樣就所以佢好弱。嗰排成日大家一齊去 train 啦，去訓練嘅時候佢又成日落後啦，各樣嘢啦，咁樣就成日所以就俾人哋即係要罰佢啦，即係睇唔上啦。同埋咧，啲人成日歧視佢啦，咁樣玩佢啦，咁於是佢就好想跳走。係啦，咁。於是喺咁樣壓力之下咧，佢好想調走啊，好調嚟呢一個軍營。咁啊，但係梗係唔俾佢啦。好多時都唔會話你中意調啊調走噶嘛，喺軍營裏面。咁於是佢就寫好多信咧，去外面嘅單位嗰度咧，去越級咁樣咧，就去即係申訴呢樣嘢，希望可以調走咁樣。咁然後佢又。同時揾到一個嘅 bargaining 嘅 罪證 方法，就係咧話説後嚟其中一個殺害佢嘅士兵啦，其中一個人咧就有一日咧喺個前線嗰度咧開咗一槍，向住敵方嗰度，咁樣其實係但係無辜端咧，你唔可以開槍噶嘛，咁樣咁嗰個士兵咧就話，因為佢見到佢對方有人喐，所以佢咁樣開槍，但係。呢、這個 San Diego 咧，佢就話其實係冇嘅。佢當時 San Diego 就係死者， 死者係啦，死者佢見到冇嘅。咁佢就想話用呢一樣嘢咧，就佢係要挟係啦，就我唔去講呢樣嘢出嚟。咁但係你就要調走我，即係去交換啊，好似又交換。 但係嗰個士兵有權力調走佢咩？即係 唔係唔係， 佢攞呢樣嘢向上級舉報 你上級講啊， 哦，即 係 佢話我唔講呢樣嘢出嚟，但係你要調走我。係 啦 係 啦，因為呢個都係一個醜聞嚟㗎嘛，你無端端向人哋開槍，好彩冇事。 係 啦係啦係咁樣，即係咁樣一件事。結果咧就變咗。成個軍營梗係唔開心啦！你走去越級同外邊一啲人講我哋自己軍營嘅事，咁啊令到所以大家都係唔中意佢嘅。咁所以點解嗰個Jack Nicholson 就話我要下一個命令要調走佢，因為佢有危險，因為成個軍營嘅人都會覺得你出賣自己人，咁樣可能會對佢構成威脅咁樣，即係呢個咁樣，所以就係咁樣嚟。 即 係 佢個危險性就有可能爆我哋啲 係啦， 啲嗰單嘢。 其實已經唔係爆唔爆嘅問題，係身邊啲人覺得佢有冇搞錯啊？ 你係點解你有時唔係打自己圍內傾嘅咧？你走去揾外人咁樣。 即係同埋嗰個所謂越級嘅問題係喺個軍營入邊係好重要嘅，各有各法，家有家規啦。咁喺軍隊入邊係特別係嚴謹啦，佢就唔按規矩做嘢，咁變咗就高官又唔中意佢，同事又唔中意佢咯。咁所以佢咪變咗，即係就會有可能就係因為呢啲咁嘅濫用私刑嘅情況係時有發生噶嘛。所以佢變咗個情況就危險啦。呢個。高官咧就攞呢樣嘢托詞，就話佢就係會有危險咁樣咯。 咁、okay. 但係佢真係最終死係因為係點？係佢最終 最終死咧就係 食中毒噶嘛？你頭先講 嘅。但係咧，所以初時就覺得佢話一定係你整個布落去有毒啦。咁但係其實驗出嚟就冇嘅。咁後嚟就發現原來係因為佢本身。 因為如果人喺窒息，即係嗰個衣冠啊咁講啦，喺戲裏面，如果你人係窒息咗一段時間咧，咁佢會開始燃燒一啲肌肉啊，咁樣就會令到有啲毒素會產生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喺一段短時間就應該唔會嘅。咁但係因為原來佢咧就係個心臟啦，原來有病嘅，因為所以之前先至會咁弱。咁但係又當時唔知道，診斷唔出佢係咁。咁所以佢雖然係塞咗一陣，應該係 二十分鐘 即係懲罰下嘅啫。咁但係對佢嚟講咧，已經嗰樣嘢會加速咗。咁所以佢就變咗咧就死咗啦，即係意外咁樣。 好啦，我諗係今次我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我好想睇你哋拗嗰個問題。咁你哋拗嗰個主角係邊個同邊個之爭 咧？咁不如你聽完之後，你覺得係邊個係主角先啦 ，Winky？ 嗱，如果我咁樣睇啊，通常去 search 嗰件事，去打官司呢件事 ，Tom Cruise 咯。Tom Cruise 佢追查真相啊嘛，依家係，咁佢就會係好似係一個主角，係咪？我咪已經得罪咗其中一個啦。好，你可以開始拗啦。嚟啊！ 咁 Lucretia 咧，我哋當日都拗好耐。 其實當日其實如果你睇翻剎那愛咧，個頭有少少似嘅，即係一開波嗰時候。咁所以我自己個人都會覺得係Tom Cruise 係個主角嘅，因為其實佢係睇到佢嘅轉變嘅。 啱啊。 咁係啦，但係不過你又唔可以否認咧，成件事咧係。Demi Moore 嗰個角色咧係推住佢去嘅，即係因為每一次其實佢想放棄係啦，就係呢個女仔推住佢去打呢單官司，一路咁樣嘛。如果唔係 Tom Cruise 唔會有嗰個改變嘅，應該咁講嘅。係 啊， 咁係啦，咁所以 係啦，咁而家輪到我講啦，係咪？ 可以 呢個戲嗰個主角一定係 Tom Cruise 啦，點會唔係 Tom Cruise 啫？有冇搞錯啊？係咪？嗱，因為咧，當日我哋拗咧就係拗殺男愛，就唔係拗呢個劇本。當日我都未睇呢個戲，咁而家睇完呢個戲之後，我絕對同意係一定係 Tom Cruise， 唔會係迪美摩亞嘅。但係呢個迪美摩亞係佢一開始咧 inciting 呢件事，因為佢揾呢件事翻嚟，然之後佢見到，跟住佢向上級， 佢先係想自己做律師， 佢先係想自己做噶嘛。但係呢樣嘢咧。即係點解到最後會去咗 Tom Cruise 嗰度係有趣呢？因為 Tom Cruise 原本已經係覺得喂呢單嘢嗱嗱嗱啦，即係總之佢聽完單案之後，佢就話：十二年啦，得㗎啦，坐十二年啦，咁樣搞掂啦，咁樣。即係佢係一個咁樣嘅態度去處理呢單案，根本都唔想打。你如果唔係佢點可能喺九月內處理44宗案啫，大佬？就係佢想嗱嗱搞掂啊！但係喺個入邊，我哋頭先冇講嘅就係佢個爸爸係一個好出名嘅律師係嘛？都係一個好出名 嘅律師， 係啊，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海軍律師。而一提佢爸爸嘅名咧，連嗰啲高官啊，其他嘅個都知道。哦，原來你就係佢個仔啊，咁就掂啦，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 Tom Cruise 咧就一路都喂唔想打，唔敢打，唔肯打， 因為壓力啊， 好大壓力，係啦，因為佢驚，喂，我打嘅話，一係。就我真係好叻，如果唔係嘅話，就不如喂嗱嗱臨搞掂佢，咁我都叻啊，都係即係佢都係處理咗啲嘢啊嘛。而到最後佢一係唔打，一打就打單大嘅，就係呢單嘢啊嘛。所以就呢一單案其實唔應該係呢單案，我講翻呢個戲先。 係 個戲嗰個主角咧，就一定係 Tom Cruise 度啦，因為佢面對最大嗰個 struggle 同埋最大嘅 risk 啊，所有嘢喺曬佢身上面噶嘛。即係佢點樣 make 嗰個 decision， 到最後佢認罪定唔認罪？雖然其實係佢嘅 client 嘅指示嚟嘅，即係正常係咁啊噶嘛。你個當事人佢認罪定唔認罪係個當事人嘅問題，唔係佢嘅問題嚟噶嘛。咁但係佢如果 啊，你記唔記得佢曾經嗰個位咧？佢有話過我要轉律師，我幫你轉律師。 係啊係啊， 佢諗住唔認，佢諗住要認罪嗰、那個嗰兩個。 就係話申請係轉律師。 咁好，我聽日我就要求係轉律師。咁但係點知到最後嗰個晚之後， 係啦， 佢諗一晚，第二日就佢幫佢哋仍然繼續就唔認罪。 但係點解要有 Demi Moore 呢個角色咧？即係可以係其他任何一個人去，喂，你有單 case 要接啊咁嘅啫嘛，即 係 最主要通知佢嘅啫嘛。 係啊， 因為 Demi Moore 佢個作用就係佢一定要有一個人咧係有少少係好有熱情嘅，因為佢好有熱情同埋好正義。你呢啲喺度傾嗰啲咩妥協啊，嗰啲咁嘅罰嘅判罰幾多年嗰啲，佢覺得唔應該係咁樣嘅，即係你一定要有一個咁嘅人咧，係佢唔係好客觀啦，可以話啦。 係。 咁係咁樣先可以逼到佢埋身，係你一定要打，你唔打就係你係懦夫，即係嗰啲咧。 但依家個主要事件係個 case 啊嘛，唔係佢接唔接個 case。 但係你其實咧，所謂你係佢係主角，就係因為你係睇到呢個角色嘅轉變咯，佢係喺度高呼緊呢件事嘅過程裏面咧。 係邊個你而家呢個佢 ？Tom Cruise 啊，Tom Cruise 個改變啊，即係佢由 Day One 佢係快啲嗱嗱聲搞掂佢啦，佢唔想接受挑戰啦，或者可以咁講。而到最後佢真係 take up 咗一個咁大嘅挑戰，走入去真係打，仲要面對一個咁大嘅即係危機，對自己嘅即係成個 career 都可能。咁佢依個係佢嘅轉變嚟㗎嘛。 咁所以，但係你冇 Demi Moore 呢種人喺度咧，佢唔會無端端轉變噶嘛？你明唔明一個人？你冇人去。衝擊你啊，應該咁講。 個 case 令到佢 唔係當然啦，即係呢一我調翻轉頭咧 ，Winky 頭先問嗰個問題咧，我覺得可以調翻轉諗睇。如果冇咗 Demi Moore 呢一個角色，究竟個戲仲行唔行？係 啊， 即係我諗係咁樣，佢個問題其實係咁。咁你攞走佢行唔行咧？我覺得都可以行嘅。其實我真係覺得，我真心地覺得係可以行嘅，因為佢可以去查單案，然之後上頭俾單咁嘅案佢，然之後咁嘅案咪咁樣打咯。點知去到嗰兩個，而家係嗰兩個疑犯，佢話唔得啊，我唔會認罪啊。如果呢樣嘢嗰兩個疑犯係有足夠嘅 passion， 而令到呢個 Tom Cruise 都覺得係呢單嘢值得打，為咗公義我同你打嘅話，其實我都覺得 work 嘅。但係迪美摩亞到最後係乜嘢呢？係嗱，第一就係佢係第一個 initiate 呢件事㗎嘛，即係佢係第一個去始動呢件事，然之後就話：喂，呢單嘢係唔公義喎，我要去做喎咁樣。佢係真係帶住一個最大嘅能力，而且呢，因為佢唔係個反啊。因為如果我頭先我講法就係個反佢覺得自己係啱嘅，然之後佢同個律師講咧，嗰樣嘢冇咁大力噶。但係而家係有一個叫做都叫高官，因為佢係高官階過Tom Cruise 噶嘛，走嚟話我覺得呢件事係要打嘅，而且係佢喺個行為上啊，佢同 Tom Cruise 一齊去見 Jack Nicholson， 跟住原本啊 Tom Cruise 已經話我冇嘢問啦，我哋可以轉身走㗎啦咁啊，但係呢個迪美摩係堅持啊嘛。追住佢就係話係咪咁咁，你講啊你講啊，即係佢話喂你唔好問啦，你唔好問啦。佢係喺第一身喺迪美摩亞身上見到一個人咁樣堅持，佢為咗公義去做一樣咁嘢。而呢樣嘢我相信對 Tom Cruise 個角色係的而且確咧係 有 影響嘅。 但係佢咪仲有個 friend 嘅 Tom Cruise 咪有個咪冇、 啊、 責任嘅 friend 嘅 助手，係係係助手。 其實嗰個人都可以令到佢有呢啲所謂嘅 change 㗎， 都可以，同埋咧個戲入邊亦都好睇嘅。 當然你可以將 Demi Moore 嘅角色夾埋咗去做啦。 係啊， 但係咧，我後嚟又發覺咧，其實嗰個角色有佢嘅存在嘅，因為咧，如果你睇翻個劇本咧，就係、是、佢其實差唔多個死者啊，而家講個死者咧，基本上係冇。基本上唔見到佢樣添 㗎， 佢亦都喺庭上面冇嗰個死者嘅親人啊各樣嘢，佢係刻意有少少冇擺呢樣嘢。其實佢裡面有一句對白嘅，當阿 Tom Cruise 喺度準備緊嗰兩個疑犯啦，即係幫佢哋準備緊點樣上庭嘅時候咧，咁其中一個疑犯佢俾口供嘅時候，佢講話嗰個 Willie 仔，即係嗰個死者啊，佢咁樣形容嘅時候 ，Tom Cruise 話你唔可以咁樣叫佢喺庭上面，你一定要叫翻佢個姓，因為如果唔係咧。陪審團會同情佢啊，同情個死者。咁、其實我諗咧，佢個劇本上面點解呢個對呢個死者咁少個篇幅咧？其實都有少少係咁。如果你一擺重喺嗰度咧，你可能你個同情咧，你會去咗嗰邊噶。但係而家佢係主要想打呢中間呢兩個噶嘛。咁、但係咧，你話如果完全我冇咗，因為確實從死者嗰個角度就係我係一個弱者，你兩個執行命令，其實你都係有個罪喺度噶嘛。咁、佢只可以就將嗰樣嘢喺邊度擺出嚟咧，就係、是、由嗰個助手。你揾个助手咧，佢嗰个立场就系、是，其实佢觉得佢两个系有罪噶，佢觉得佢哋两个系要坐监噶，佢所以佢仲有一个位，佢系问 Demi Moore 你点解咁帮呢两个人啊？其实佢哋系对一个弱者系进行呢个咁样私刑啊。咁其实呢、這个所以呢个助手佢呢个立场咧就是。系摆咗喺个戏里面咧，就起码有个位咧，好似帮观众问咗一啲嘢出嚟，代表咗呢一样嘢噶。 同埋亦都好睇嘅就系呢一个咁嘅助手咧，到最后咧佢慢慢有啲改变噶，即系亦都系顺住个戏嗰个发展咧，佢慢慢开始觉得啊呢件事系公义嘅，呢件事系啱嘅咁样。所以佢嗰个角色系的而且确系有功用嘅，只不过嗰个功用唔系大到话，佢系执行咗啲好重要嘅嘢，但系就系呢啲就系我哋典型叫做一啲叫咩啊心腹角色啊。即係呢啲嘅心腹角色咧，就係令到嗰個主角能夠通過呢啲心腹咧，有某一啲嘅意見啊，有某一啲嘅 idea 或者某啲資料咧，喺個戲入邊可以交代到，因為佢都要同呢啲人講啊嘛，所以就佢係一個功能性嘅角色，多過係一個即係話佢嘅主要事件有一個有主線嘅人物咯，但係都係重要嘅。但係可唔可以好似頭先 Lucretia 咁講，可唔可以將佢某啲人係點樣夾埋啊？咁樣得？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 喺度睇呢個戲嘅時候咧，我太太同我講話，我睇過啦呢個戲咁樣。咁跟住咧，去到最後啦，即係冇事啦，咁就已經係佢雖然係有一條罪咁樣啦。跟住我太太咧無啦啦講嗰句嘢，佢就話：哦，之後仲有條感情線噶嘛？感情線？啊係喎，呢個 Tom Cruise 同呢個迪美摩亞嗰度中間有場食飯戲嘅喎，搞搞咁嗰條感情線係唔係需要 resolve 咧？到最後當然係冇呢個咁樣嘅感情線啦，到最後點樣 resolve 啦？但我太太唔知點解咧，係記得有場有一個咁樣嘅 image 場。但個重點就係點解要揾迪美摩亞啦？點解個女主角係咁靚？點解咁？係因為其實係 fulfill 咗某一啲商業元素嘅考慮嘅。 係，當然 其實係咁樣。 不過佢，我覺得佢都算係佢，因為佢其實你可以話嗰個感情線其實都係好曖昧嘅啫，都未必真係有啲咩嘢嘅。係咁，其實佢所以呢套戲雖然係一套商業片，但其實嗰個感情線。線係好冇乜嘅，係 啊冇乜嘅，其實唔緊要嗰個。 如果成套都係男人，係真係有啲咦，好紅風添咁樣，係好易可用風添。 但 係 唔 係 女仔 係 因為個女仔角色咧就 fulfill 咗一樣嘢，就係好好似好好純粹係熱情嘅啫。但係佢想停又唔得， 同埋佢唔夠叻啊嘛，同埋話佢唔夠叻啊嘛，即係佢作為 佢想停夠叻，佢做文件嘅嘢可能好得嘅，所以佢要調咗佢。但係想停佢就唔得嘅。 係啊，佢一開始已經 係就同 Tom Cruise 有反即係嗰個反差就係。 系 咁好合理啊！我而家覺得佢存在好合理啊，但係唔係呢個啫嘛 ，OK 啊， 要有個靚女好欣賞嘅主角， 好合理啊！ 所以呢 個冇問題。 所以呢一個咧，調翻轉頭就係、是。我哋上個禮拜我哋講撒冷愛嘅時候咧，點解我嗰陣時我堅持撒冷愛嗰個主角係個女律師，但係呢一個易海用風咧係去咗個男律師嗰度咧？即係好唔同嘅，其實個情況。撒冷愛入面咧，就係呢一個女律師咧，就係佢係 drive 住成樣嘢，而佢執行緊一樣嘢就係佢除咗係要打呢單案咧，佢亦都係要解決佢自己嗰個 guilty 佢自己嗰個罪疚感。但係而家呢單案咧，其實迪美摩亞喺帶咗呢樣嘢 lead in 咗之後，俾咗 Tom Cruise 之後咧，所有嘅 struggle 去翻曬 Tom Cruise 度。我調翻轉頭，我再問嘅話咧，其實而家呢一套《二海雄風》咧，我認為咧，迪美摩亞嗰條線咧要 cut 短，開頭花咗太多章節喺佢度啦。特別係我而家話我都幾肯定嗰個主角一定喺 Tom Cruise 度啦。所以嗰樣嘢其實只要咧一嚟到就係、是、一開始古巴嗰度有場咁嘅戲，有人死咗，然之後 Tom Cruise 接到單咁嘅案，佢話哦咁啊咁打咯。突然間係無啦啦有個高官聯絡佢，就係、是、有個高軍階過去嘅，迪美摩亞聯絡佢話：我之前已經聯絡過話，我想親自打噶啦，但係佢哋唔俾我打，我所以我要睇呢件事咯。但係所以一開始佢哋有個冤家噶嘛，就係、是、呢個迪美摩亞就係話：喂，你唔可以咁樣嘅喎，你要揸緊啲嚟做先得㗎。佢哋兩個可能係無辜嘅喎咁樣。但係呢樣嘢係輾轉慢慢令到 Tom Cruise 再 realize 件事多啲啊嘛，即係佢由一開始以為呢一個係一個搞事嘅高官女人麻煩女人，到慢慢開始發現原來呢一個女人。原來佢係企喺正義嗰邊喎，可能個戲會仲好咯，同埋調翻轉頭咧，嗰、那個所謂嘅感情線咧，可能可以發展得好啲。如果真要發展啦，我唔係話要發展啦，即係如果真要發展啫。咁但係調翻轉頭咧，而家咧前邊咧迪美摩亞嗰一段戲咧係 sidetrack 咗件事，我覺得。反而調翻轉頭，將呢樣嘢擺翻入去佢同 Tom Cruise 嗰個關係入邊咧，可能會好啲。即係呢個就係而家《二海雄風》 啊。但 係 我又覺得未必嘅，因為其實佢而家咧，佢地面摩亞咧，佢嗰條線變咗，佢個角色咧會有多啲嘢噶，即係佢有噶嘛，因為佢咪食飯嗰場，佢咪有講啦，就係自己佢做律師，就可能打嘅好細嘅 case 啊，佢都會搞好耐嘅，即係佢好 insist 咁，所以就俾人調走咗啊嘛，即係咁佢自己點解佢今次咁 insist 即其實係有一啲嘢，但如果你唔寫呢個角色咧，你又會好唔明點解佢。即係會一路咁堅持打呢單嘢，咁推住。 我覺得可以寫噶，我覺得可以寫噶。只不過嗰個寫法，我唔會咁樣入手法咯。因為而家迪美摩亞開頭呢一段戲咧，係令到件事其實係 sidetrack 咗噶。因為你講嗰啲嘢到最後一樣可以交代到噶。因為到最後佢一樣可以有一場係可以同 Tom Cruise 反台話，你知唔知呢單案其實我當日我係親自去過，我話想我自己打噶，我唔知點解會今日係你呢條流路會執咗呢單案嚟打噶。佢一樣可以喺嗰啲位度講翻出嚟，我一樣可以知道佢原來哦。背后嘅古仔系咁样嘅，一样可以得嘅。但系而家因为迪美摩亚前面嗰度有一段咁大段，即系 唔 系好大段啦。 其实佢一段嘅啫，即系佢走去就系、是、一开波第一段，佢走去自战嗰段咯。 我可能系一个完美主义者嘅立场，即系唔系话我系一个完美主义者，只不过系话如果我真系。 丟花丟到咁嘅地步嘅話咧，我就覺得嗰個位咧，你簡潔有力翻啦，我一嚟就追住呢一個 Tom Cruise 嘅話咧， 佢就喺度打緊棒球， 可能會係有力啲咯。 因為而家成套戲一開就好似已經係定位摩亞喺度練緊啲詞點樣行入去啊嗰段，好似變咗佢好重要啫，所以先會有一個咁嘅情 況。同埋去到後段咧，定位摩亞嗰個角色慢慢飛歐咗噶，佢係坐喺側邊嘅咋。咁呢個係可能因為喂嗰、那個係迪尼摩亞喎，大佬揾啲戲俾佢做啊，要有戲喎，俾佢做先啦。即係我唔認為嗰啲有問題，但係我都覺得可以揾一個再型啲嘅咯。 OK， 即係譬如話我又係提到一萬個例子啊。哦，有另外一個律師等 Tom Cruise 打緊棒球嘅時候，叫佢同佢傾 ，Tom Cruise 傾唔到啊。可能迪美摩亞都係咁啊，都有場咁嘅戲㗎，就係佢又喺度打緊棒球，迪美摩亞出去。但係如果嗰個位我令到迪美摩亞佢個出場。或者佢點樣 handle 件事係好型嘅話，咦呢、這個角色都會彈出嚟嘛？可以有好多手法，有好多方法去做。但係而家即係如果你問我嘅，我依然係覺得定美摩亞前面嗰啲咧，有其他方法令到個戲更加再精簡啲。我唔係話咁唔精簡啊，只不過嗰度我覺得有少少嘥出咗，令到我哋有機會以為，咦會唔會定美摩亞？我哋係咪追定美摩亞條線啊？咁樣咯。 好，喂，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你覺得呢套戲點解叫 I Feel Good Man 啊？靜咗， 點解要啊？ 我想誒俾 Lucretia 答先啊。 我覺得呢個名好有趣啊，但係我又冇睇啦。我 其實我都問過呢個問題，我腦入邊我都問過呢個問題。 我都有諗過嘅，不過我又冇得特別諗到一個誒咩理由出嚟啦。 我先唔理個中文譯名先啦，睇 中文譯名更加唔知 道 精彩。 唔係咁啊，我諗可能喺香港《二海雄風》係好賣過啊，《Feel Good Man》嘅。 唔係你始終要影一個中文名噶嘛？咁你 嗰 啲好人嚟， 你中文冇得 觀念魔鬼哇！ 唔係，但係《Feel Good Man》嗱，第一樣嘢我調翻轉嚟問，而家套戲叫《Feel Good Man》，咁邊幾個係？The Feel Good Man 先， 其實我諗佢都冇特別嘅。其實你每一個人都可以咁講，因為其實佢每個人都有立場噶嘛。即係呢個係佢擺咗好多立場出嚟，甚至 Jenny Kusin 佢講嘅嘢都唔係錯曬㗎。係 啱。 佢打仗嘅時候，你真係要咁樣㗎啦。即係我係要清到你係夠強㗎啦。如果唔係，你點可能即係咁唔得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呢、這個當然嚟個大路睇咁就梗係即係點樣話。Tom Cruise 咁樣就係啦，咁、但係你從其他角度睇，其實每一個都係 good man 嚟嘅喎，即係我又覺得。 但係咁點解叫 a few 咧？唔係 a bunch of good men 或者係點解係 a few 咧？究竟點解 a few？ 嗱，佢又唔係話。咁但係點解會冇 woman 嘅？ 唔知啊，唔知啊，我而家都係亂問啫嘛。我哋可以 試下 send 個， 可以試下 send email 去問下個編劇。如果個編劇未過身嘅話，可能會問到佢嘅。但係即係我自己睇啦。如果係講話 a Phil Goodman 係講緊邊扎人咧，我覺得係講緊 Tom Cruise 啦，我覺得係講緊Demi Moore 啦，我覺得係講緊佢哋仲有一個助手啦，同埋我覺得係嗰兩個士兵。 因為最後 同即係點解到最後我哋而家提咁多人提最尾嗰個鏡頭就係最尾嗰個疑犯佢話唔係因為我哋冇 fight for 嗰啲唔可以為自己而戰鬥嘅人，佢終於明白呢樣嘢，而佢到最後佢唔係話我係冇罪，而係佢知道咩係公義啊！佢一路都明咩係公義，佢唔係走出嚟淨係話自己冇罪，而呢一扎人佢哋喺埋一齊，而到最後佢點解會向 Tom Cruise 敬禮，而 Tom Cruise 會回禮呢樣嘢就係、佢哋嗰幾個人。唔係講緊簡單地邊個啱邊個錯，而係佢哋揾乜嘢係公義咯，佢哋講乜嘢係公義咯，而喺呢幾個人嘅當中，呢樣嘢係存在嘅，一路都存在嘅，所以就係咁樣，我自己去睇就係咁樣咯。但係係唔係話呢個世界就其他就唔係好人啊？唔係，係我同意 Lucretia 個講法嘅，即係其他 人都可以係好人， 每個人都 係 啊。但係就佢就係咁樣收窄咗，特別係呢幾個人要面對成個世界同埋成隊軍隊嘅時候咧，咁佢哋就變咗嗰個少數咯。佢哋點樣去打一場佢哋自己嘅仗？ 即係有少少都係對嗰個強權啦，即係呢個佢都係講緊。 好啊，咁今日多謝陸姑介紹呢個戲俾我哋，多謝阿聰。同我哋分享呢個戲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討論下其他劇本啦。 好， 好， Thank、 下個禮拜見，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